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今天的题目是今生哪有永恒长。好，今生哪有永恒长。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最常的一个表达教导的方式就是比喻。好，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比喻。那一般来说比喻当然比较容易懂，因为你原来的意思大家不明白，然后耶稣就打个比方。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打个比方，当你说打个比方的时候，就是要让对方能够更容易的明白你所要表达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通常来说比喻应该是比较容易懂啊，但是也不尽然啊。像今天这一段啊，今天这一段解经家就众说纷纭哈，有不同的表述。那这一段呢，一开始耶稣又对门徒说，好像没有说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啊。啊，但是在第十五章你会看到三个比喻，对不对？啊，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你会看到三个比喻，一连三个。然后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啊，所以他接下去这个讲的也可以说，他可以算是一个比喻。那他虽然在第一节说是对门徒说，但是你看到在第十四节，就是今天我们没有读的那个接下去的部分，那我们就会看到耶稣也是对法利赛人说。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一到十三节，他可以说是给门徒，但他事实上也开放给还不认识主的一些人听。那今天的题目是今生哪有永恒长。好，今生哪有永恒长，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直述句，或者说它是一个结论句，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表达的意思是今生一定不会比永恒长。好，那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结论。好，是一个结论。那刚刚我们已经读了所有的经文，好，我们就不看它。好，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好，首先呢，就是活在今生要想永恒，活在今生要想永恒。我们不是只是活在今生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天韵诗班有一首诗歌，我不能拿他的诗歌名字当我的题目，对不对？他诗歌名字是今生若比永恒长，那就是一个假设句，今生若比永恒长。但是你看他经文里面他也一直在阐述那个更重要的真正的意思，今生一定不是比永恒长。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歌词是蛮好的。好，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其实后面还有一些解释我没有打在上面。好，这句话的解释是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好，那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钱吧，还有哪种投资利润比这个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有些句子我没有打上。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洒潇潇洒洒。可是谁不晓得，要讲后面这一段，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能拿什么来换。好，所以今生不比永恒长，今生若比永恒长，我们可以做它前面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更要来谨慎的思想，在今生来思想到永恒的这个事情。好，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在第二节耶稣就叫门徒过来，然后打个比方。好，有一个财主一个财主的管家，然后别人向他告就是说他这个管家呢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你注意不是这个管家自己发现的，是别人跟主人讲，那主人真觉得很没有面子的。好，那主人当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这个管家叫来。好，然后呢就说我听见你这个事情，你浪费我的财物，别人告诉我的。好，那现在把你的账册把你所经管的东西拿来交代明白，然后呢你就走吧。好，所以他就把他开除了。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所以我们首先思想这个权柄的问题。这个地方有一个有权柄可以处置犯错仆人的一个主人，所以他很生气，他把管家叫来说了他，叫他把这个财务在账本拿出来给他看，然后呢就把他辞退。这边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有权柄的这个主人。 那我们既然是在这个题目里面思想，我们就要想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那当然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它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掌权的一个分量，是吗？那谁又掌管了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啦、动作啦、存留啊？啊，我们世上的生活、动作、存留其实都没有办法是让我们可以百分百做主的哈。啊，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生涯规划，我也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事，那我更知道今天早上我要来到推教会，那这些我们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记录本上、记事本上。但你怎么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好，最近看到这个有大地震哈，有这个海啸，这个飓风，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现在整个已经撤出了好像5-600万人了哈，有飓风哈，还是墨西哥嘛发生这个大地震，8级以上的大地震。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在讲的时候，现在在聚会时我们是平平安安稳稳妥妥，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谁能够为我们做一个打包票的说没问题，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没办法做主，谁也没有办法为我们做主。好，这地方我们刚刚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主人，那他是主人，所以呢他有权柄来处置这个犯了错的这个仆人。那我们常常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啊，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做主哈，自己做主。我们回顾过去的生命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其实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混乱啊，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能够调理的很有次序，而总是在一种混乱当中，但是又没有办法不得不往前行。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事实上是没有方向。所以难怪刚刚那首诗歌里面讲，如果今生是比永恒长，我们就吃喝快乐，那也没有那也就这么，不要枉活了一生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当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个依归，我们就有个依靠，我们就有一个祷告的对象，我们就有一个有把握的人生。这个有把握人生不是抓在我自己手上叫做有把握，我很清楚知道我手里抓不到任何的把握的事情，但是我们又很清楚知道，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这位我们真正有权柄的这位主耶稣，他就来帮助我们，介入我们的生命，成就了我们以后的信主之后的人生。那是一个有次序的，那是一个有方向的，那是一个靠他有把握的，那是一个靠他能够有能力的、有力量的。好，那因此在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主人是有权柄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看到，因为预言通常来讲大概就是一个主题哈。那有的时候少少的预言并不是一个主题，但尽管我们看一个叙述，我们只要把它最重要的主题抓出来哈。那在今天这个主题上，我们时常看到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我们又看到他为他以后打算，对吗？好，我们才有今生跟永恒这样的一个对比哈。好，例如说路加前面15章浪子的比喻，你就会看到他应该不只是一个比喻，好，一个主题啊。我们常常讲这一段讲浪子的比喻没有问题，浪子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人物，但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个长子啊。好，我们常常在讲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那个长子。事实上这两个其实都是浪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那一个在灵里的败坏，一个在这个肉身的败坏。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只是一个主题，但在今天的这个比喻当中，它应该是一个主题。那因此这个管家呢，他有迫切的危机感，因为他已经被辞掉了，对不对？他要为他以后来打算，迫切的危机感就带来了迫切的行动力。今天我们也觉得就过日子也过得蛮顺利的，平平安安稳稳妥妥，我们就不太会想下一秒钟或者明天会怎么样，没有太多危机感。当然现在的整个社会经济各方面不好，然后整个政治力或者说各方面在一种动荡中，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报道啦、社会啦各种各样也带出很多危机感，特别是对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将来要面对的困难要比我们现在更大。好，是有危机感，但对属灵的危机感如何呢？因为我们不单活在世上，我们的身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所以这个比喻的文化背景先来看一下。这个比喻的文化背景呢，这个管家呢，他最有可能就是地主雇用的一个代理人，他是一个受薪者，他是一个管家，他管理雇主所放出去的给那些租户的那些田产或者是什么，他负责管理地主的田产。那这些欠债的一个个叫来的就是承租户， 他们要缴交固定这个数量的农产品啊，作为年租哈。那这一段就在这个地方第三到第七节就带出了这个管家，当他知道他被辞退以后，他的心态和他的行动哈。那这个仆人，你发现他没有为自己的清白辩争辩。啊，主人不对啦，我是冤枉的，他们讲我的其实是在害我、重伤我或者回报我，我没有，我账册你拿去查，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他都没有讲这个话，他默不作声，因为的确他承认自己有错啊，他承认自己有错，这个我们会看到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什么，他承认他这个默认啦、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于是他才担心啦、他产生了一个以后生活无着的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危机感啊。后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他自己自言自语啊，我将来做什么？我从这边离开以后，锄地呢我没有力量啊，讨饭呢我觉得怕羞，那怎么办呢？啊，于是他趁着这个债务人还不知道他已经被辞退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他认为有效的行动，那希望呢以后他可以到别人家里面去做管家。好，为什么他们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承租户不知道这个管家被辞退呢？因为如果说他们知道了这个管家已经被辞退了，他们还跟这个管家合作，那以后主人可能不会再把这个田地再租给他们，他们不愿意冒这样的一个险，所以他们其实是不知道这个管家已经被辞退。然后管家就把债务人呢一个一个的叫来，你发现他是一个一个叫来，不是一群人，我们开一个这个好像这个善后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啊，或者说我做错了或者什么，没有，一个个叫来啊，一个个叫来，然后问你欠我主人多少啊，你欠我主人多少，然后拿你的账，这个账呢事实上在新译本圣经就是欠单啊，就是欠单，在新汉语圣经的译本就是借据。就拿你的借据来，这个管家呢他就慷了主人之慨，他就免了这个欠债者的部分，就免他们的还款，而且没有跟他们讨论哦，你认为你可以还多少，或者说我觉得应该给你，没有讨论，拿下来写，每个人免了大概50两银子的这个货物，因为100篓就变50篓，50篓油跟那个20担的麦子，100担就减成写80嘛，好，100篓就写50，那少掉这个50篓油跟20担的这个麦子的价值是相同的，那就是差不多50两银子。当时的一个工人一天是1钱银子，那从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会看到那个进葡萄园的，就是每天的工价是1钱银子，那所以这个50两银子就是一个劳工，如果是一个工人的话，它是1年半的工资，所以也算是不少，也算是不少。所以先不论这个管家行为的好坏，那我们从这个管家他有迫切的这个危机感，我将来做什么，我怎么办，那就眼看着没有办法了，后面路子断了，没有生计了，他就要为自己的后路打算，他就采取了这个迫切的立即的行动，就是把一个个叫来，然后呢免你这个写50，100写50，100写80，那这是他有一个迫切危机感所带出一个立即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就思想到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没有一个危机感跟行动力。我这边特别是提到在这个属灵的一个认知上，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经常告诉我们，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嘛，有首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平常安安稳稳的时候，顺顺利利的时候，不太容易很深刻的感受不然碰到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意外也好，打击也好，或者一些挫败也好，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世界还真不是我久居之所呀。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可以做我们的提醒路加福音在4卷福音书里，唯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12岁的时候的一件事。耶稣12岁的时候跟着他的父母在逾越节到圣殿里面去敬拜，那等到这个节期过了，这个礼仪已经结束之后呢，那玛利亚跟约瑟啦，耶稣在地上的父母亲也就跟着一些人就离开可能走了一段路以后，然后回头发现他的孩子就是耶稣并没有在人群当中，当然他们就很着急啦，孩子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回头来呢就到了圣殿，然后就看到12岁的耶稣呢在跟那些教师们在那些对谈 好，那路加福音的这个就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跟耶稣讲说，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岂不知道你的父母亲伤心来找你吗？好，那你看到耶稣回答什么？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地方这个我父一定不是指的约瑟了。那十二岁的耶稣他带出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就是神，就是天父，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好，以父之名，以父之事。 好，这个是让我们看到十二岁耶稣在圣殿里面跟教师在对谈的时候，我们所看到他回应他肉身的母亲的这样的一段话，以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常常以我父的事为念，就好像主导文。主导文不是我们祷告每次祷告都用主导文，那我们自己跟神的对话如何呢？不是，这个主导文呢，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哎，请耶稣，请夫子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耶稣就说，那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对主导文都非常熟，我们都可以背，但是当那每一句当我们在朗朗背诵的时候，那每一句有没有深深的打在我们的心里，还是只是心里如意的就是在聚会当中把这个主导文背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认认真真的去背这个或者诵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不得了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神的旨意不只是透过我们自己去想就把它想出来，一定不是。神的旨意是在这本圣经里，那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他的旨意是什么，才能够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知道说我们这句话里面神的旨意涵盖的是什么，涵盖的是什么。他一定很盼望有更多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他一定很盼望有更多人能够见到神的国，他一定很盼望有更多人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十架救恩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一定很盼望人能够看见自己的无助、无能、不配、不堪，然后知道说还有一条生路、一条出路，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儿子来得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认认真真在这里读主导文的时候，每一句他要重重打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包括后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吃，很多很多像主导文里面好多的句子。那还有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一开始就有一个迦拿的婚宴，耶稣就变水为酒，这是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然后接下去呢，我们就会看到耶稣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如果我们是个记者，如果我们当时目击耶稣洁净圣殿，那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的报道这个事件，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在圣殿里发生的不寻常的一件事。我们会看到耶稣他怎么样推翻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个桌子，他怎么样把这个牛羊甚至还有鸽子这样子整个的把他们都轰出去。如果在那一天我们目击整个场面，那一定是不平静的一个画面，应该是非常嘈杂混乱的一个画面。我们可能会听到牛鸣，我们会听到这个牛叫，羊叫牛鸣羊鸣，然后呢我们会听到鸽子啪啪啪拍着翅膀的声音，我们会听到银钱叮叮当当落在地上的声音，然后可能空中就扬起了一片灰尘。这是我们会看到整个耶稣洁净圣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场面，这就是他发的义怒，对吗？好，然后呢接下去约翰，因为约翰福音是主后90年所写的，所以约翰有很多用回忆来描述他当时这个耶稣在地上的这些行为跟教导。所以约翰福音有很多耶稣的这个约翰的耶稣门徒约翰的一个旁白，然后约翰就记着他的门徒就想起了诗篇69篇第9节的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这个动作为什么？因为他说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非常生气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大动作的一个洁净圣殿。但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到最后，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他又再一次洁净圣殿，那个时候说把我父的殿当作了贼窝刚开始传道是说把我父的殿不能作为这个买卖的地方，它应该是个祷告的殿 到最后他最后一周了，他结束在地上工作了，然后还是那样，他就说我的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啊，当作贼窝。所以人没有汲取教训，人也没有用于按照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但是门徒就想起了耶稣讲的这句，这个诗篇里面诗人所写下的这句话，仿佛是应验这句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弟兄姐妹，我们为神教你神的殿，在今天来讲就是教会嘛。好啊，我们有没有为神的教会心里焦急到一个地步，好像火在烧哦，啊，好像马上要采取行动。你如果看到火烧起来了，我们不采取行动，还要站在旁边旁观吗？一定不是，赶快啊，赶快打的，要找人救火啊，赶快很多很多行动要把整个场面控制住啊。好，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我们就想，哎呀，是不是只有传道人，只有牧师哈？只有传道人或者只有核心同工或者这些的执事们，他们就常常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殿，然后来祷告，有的时候也心里蛮难过的，看到普遍教会界的事就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哎，我们就这个平信徒嘛，圣经可没有平信徒这三个字，我们自己封自己是平信徒。我就是个平信徒，我有那么多事情，那生活上好多麻烦事我都应付不来了，那我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就听听个道，然后呢，两个钟头，然后我就走了。啊，这是我是基督徒生活了。啊，那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话，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啊，神的旨意要我们做门徒，那门徒要明白主的教训，啊，门徒要去把福音传给别人，啊，门徒要能够领受神的话，而且行出神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以为做个礼拜就叫做基督徒的本分尽到了，啊，然后呢，就好了，到此为止。那其他所有的事情，等一会儿我们主席还要报告代祷事项什么什么事项啊，那这些我也不认识他们，那我也实在是很难这个一天到晚要去为教会的事来担心啊。也真的，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就说，我又不是不认识那些弟兄姐妹，虽然在同一个教会去。啊，那我自己的事都来不及了，我怎么为别人祷告？哎，我们也听到真的有人有姐妹这样说，刚开始不明白，有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这样的体会啊，当然是需要改进，当然需要调整，当然需要更明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样的话的时候啊，或者说先知耶利米的流泪的先知哈，旧约先知那个是叫做流泪的先知哈。啊，圣经甚至描述那种用这种比较夸张的这个语法来描述，就是说耶利米他流的眼泪好像把床榻都飘起哈，啊，就像我们说这个白发三千丈啊，黄河之水天上来呀，这是一种描述的一种语法哈，那也形容耶利米先知他流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了，流了好多眼泪，为着当时以色列百姓得罪神，啊，先知在那边。好，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激动一点，激动一点，不要心如止水。啊，当我们读圣经，心如止水，就是他是他，我是我。好，那白纸黑字，每个字我都认识，我也知道这个十六章是在讲这个比喻，那跟我什么关系啊？那是不义的观想。我们好像这样旁观者看一个故事在进行。但事实上读圣经绝对不能用第三人，绝对不能用旁观者，一定要第一人，就是我。神今天借着这段话对讲员说什么，对会众说什么，对我们所有的人说什么，这是一篇信息或者一段经文它应该要发生的一个功效。十二岁的耶稣说他以父的事为念，那么门徒看到耶稣洁净圣殿，他们就想起原来旧约里面诗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同火烧，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多少可以在主的面前求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提升。好，属灵生命本来就是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也不可能今天就到高峰，不可能，我们一生都是在追求这个逐渐增长的过程，也不是说传道人属灵生命一定最好，我一定是小弟兄一定最差，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一个增长的生命，丰盛的这样的生命，所以圣经的每一句话没有说是特别对谁说，应该是对每一个读神话语的人说的。好，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带出这样的一个渴望，这样的一个心哈。所以呢，谁有权柄？你的主人有权柄，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有权柄哈。那迫切的动危机感带出迫切的行动，然后需要有恩赐啊，否则这个行动出来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啊，需要有个恩赐的一个对象啊。这管家他因为有危机感，他有为着他自保，然后他安排他后路的一个精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啊。为什么？因为他认定他主人是恩慈宽容的，而这是他唯一有盼望的出路。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而这是他唯一有盼望的出路。这个他的动作，他的行为的背后，是因为他认定他的主人有恩慈。为什么说他主人有恩慈呢？主人没有把他下监，因为他做了这个违法的事情，是或者说背后贪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主人有权柄，当然把他辞掉是必然的，也可以把他下监了，但主人没有，只是说离开啊，只说离开。所以他其实他跟平常跟主人相处，他应该也知道这个主人是一个有恩慈的这样的一个主人。好，这地方主人有夸奖，也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比较不明白的地方。你明明做错了，而且圣经还说不义的管家，这个主人还夸奖他什么呢？好，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主人的夸奖不是表示主人认同、主人赞同。很好，你拿我的东西啊，这个背后浪费我的财物，很好，主人当然不会这样讲，不是表示赞同，那也已经把他辞退了嘛，啊，不会再聘请他。那主人是夸什么？主人是夸这个管家，他在危机当中，他懂得为自己将来打算的这样的一个聪明。好，这个管家现在拿了主人的财物，拿了主人财物，而且还拿着主人财物做情面哈，因为他还找了这些这个承租户的这些借债。好，那如果这个主人夸奖的是聪明的管家做事不易，我们注意听这句话，聪明的管家做事不易，那不对的。你是个聪明的管家，你做事不易，我先夸奖你，一定不是这样的。主人夸奖的是不易的管家做事聪明，不易的管家，但是你有聪明，你这份聪明用在哪里？就是为你将来打算，你还有这个聪明 啊你不是就悲悲伤伤的走了，然后穷途末路了，你还为自己想要谋一条生路啊。好，你是不易的管家，我不要你，但是你还真聪明哦。好，你还真聪明。好，所以不易的管家做事聪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主人不是这样说，不义的管家你真是这样的一个应该是这样说哈，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而不是夸奖他说你是一个聪明的管家啊，然后你做事不义，我要夸奖你，不是这样。好，所以不是认同他，也不会聘请他，但是呢主人有一个夸奖。那你从主人得到这个管家浪费他财物，然后他只是辞退他，也不是就办他，你就知道这个主人是一个善良恩慈的。好，那这就说明这个管家之后的行为就是建立在他了解这个主人是恩慈的。好，那先前这个主人被告知这个管家浪费他的财物，那当然这是对主人来讲这是个羞辱，因为不是他自己发现的，是别人告诉他的。好，那现在呢，管家减少了这个承租户的缴纳，那承租户就会感谢主人的慷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管家已经被辞退了嘛。哇，这个管家是拿了主人的命令，然后来减我们的税啊，减我们的东西，那真的是主人是很慷慨啊。那管家就把荣耀做给了主人了，管家把荣耀做给了主人，然后主人还不能够推翻，哎，我没讲，哎，这他乱讲，主人还不能这样讲，因为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他也只能就承认了，就承认了。所以承租户以为是管家呢经过主人授权的，那管家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为自己的作为呢是聪明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可以来了解。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真正的主就是不是我们地上的老板，不是谁，我们真正的主现在指的这位恩慈的主，那是我们的神，那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恩慈的主，我们所信靠的就是一个充满恩慈的主。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领受那个最重要的根基就建立在主是爱我们的，主是爱，主有恩典，主有恩慈，神是爱，他爱世人，他 也爱我们这些已经被他选召拣选回来的儿女。好，所以所有的思想要从这个根基出发，就是我们的主是恩慈的，是恩，是有爱的啊，是充满着怜悯的啊，是爱我们的，好，而且用爱包围我们。好，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动作行为要在这个根基上然后来发展，来发展，但是不是仅仅停在他很恩慈，他很爱我们，哦，他爱我们爱得不得了，然后就忘记他还是个审判的王。他除了他是一个恩慈的主，他还是一个审判的王，他不是那个圣诞老公公啊。好，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该有的一个回应跟我们该有的一个本分。好，该有的一个本分，刚刚我说这个所有的基础要建立在耶稣爱我们这个事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这个认知，那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讲，可能它只是一个枷锁，可能只是一个律法，可能只是一个诫命，可能只是你今天不好我就要责罚你啊，你好吗，那我就祝福你，不是这样。所有的我们的思想是奠基在这个恩赐的主的身上。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当我们读经也好，我们不是只读到恩赐的道，我们还读到警戒的道嘛。好，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听信息，听讲员传讲的时候，我们的耳朵也不是只听那个啊，神好爱我们，好爱我们，爱得不得了的那样的。好，这个是根基，这个是必要，这个是一定要的基础。但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一篇信息是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样，好，我们应该如何，好，那个道，我们就会觉得太难了，没办法，好，我们就会耳朵就关起来了。自动有一个回避的系统，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他是恩慈的主，他也是审判的王，那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平衡的一个属灵观。那保罗就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今生就好比我们在台上演戏了，永恒就是我们走到了台下。好，那如果我们思想到我们一个他的职业是个演员的人呢，他的一生在台上的时间应该要比他在台下的时间短吧，哪怕他是个职业演员，他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那台上嘛。他在台上穿着龙袍走的这个大跨步的就是一个将军，一个皇帝，一个王，国王的一个架势。他如果到台下，哪怕他脱了戏袍，在家里也走这个龙步，也是摆出一个皇帝的架势，他家人谁理他？因为你在台上了嘛，你怎么还在入戏呀、啊？你怎么还在这个角色扮演里呀、啊？怎么台下就是个普通人呢、啊？他在台上，他就是一个什么？他就是一个演员。哪怕他是个职业演员，他在台上时间仍然要比他在台下时间短。那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是在台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走向了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台下的时间永远比台上的时间久。那如果我们把台上当作永恒，那就是一个大大的失误了。后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啊。那我们如果只是为着台上，只是为着今生打算，我们知道丘吉尔啊，以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对不对？啊，当他讲到人生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就说：“酒店关门，我就走。”好潇洒的一句话，酒店关门我就走。我们听着觉得哇，真潇洒啊！走到哪里去啊？如果我知道酒店关门我就走，但是走到哪里去啊？如果我们知道要走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潇洒的关门。但问题是关门什么时候关门，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去预测啊，自己去预测啊，只是说值得我们深思。好，恩慈的主，审判的王，这值得我们要去啊，要去深思啊这件事，也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去好好思想啊以后的事啊，因为人生生命动作存留在我们的手上啊。那下下礼拜我会啊，就下个礼拜哈、啊，就是九月底哈啊，我会跟我先生我们去美国一趟，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很短时间的一个决定哈、啊，前后五天，中间在美国三天。啊，为什么这么短呢？哦，什么样的事呢？就是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啊，特别专程为着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哈、啊，要跑美国一次。纪念谁呢？纪念我们永和礼拜堂的老师母。老师母九十五岁，哈、啊，他是创立、建立这个永和礼拜堂的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哈、啊，啊，他们姓戚，油漆的戚，哈、啊。 那七长老呢，他68岁就安息了哈，照现在来讲，真的时间是其实在世时间不长哈，我们教会是65岁戒灵退休嘛，他后来这3年是在法国巴黎的这个华侨教会哈，那68岁因为肝癌的关系哈就安息哈，那圣母大他2岁，所以七长老安息的时候圣母是70岁，那上帝加添给七圣母1/4个世纪的年岁啊，就是25年。所以他今年是95岁了，那就安息啊。事实上，2个月以前，我的弟兄因为到美国开会哈，还去特别看望他。好，那个时候还一起吃饭呢，那时候还在那边交通啊，他也没有识字啊，当然老人就是会健忘一点了，只是说还没到很严重的一个地步哈，可以交谈，然后还可以就还吃了一个饭，然后才回来啊。2个月以后，那老师们就安息。我就记得说，当他们退休前的那一年的大概11、12月的时候，我们教会举行了一个退休会。因为第二年呢，七长老七师母就要退休啦，就请他们上台讲点话哈。好，那我看着他们两夫妇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相处了很久嘛，好，也就是几十年，好，我们是第二代子弟兵嘛。我看见两夫妇在台上做见证，我好羡慕啊，我好羡慕啊。这好羡慕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们服侍主哈，到了教会规定的年数，他们就退休了啊。当然退而不休嘛，工作还是继续进行哈。那我的羡慕就是一对夫妇可以同心同行，然后来侍奉主哈。那我心中就是说，主啊，我也盼望我跟我的弟兄哈，也可以一起哈在这个永和礼拜堂服侍哈，到退休的年龄好。那那个时候你看，应该是29年前啊，将近30年前。好，那时候我可能还不到40岁吧。好，那但是我虽然羡慕这个长老师母的那个风范哈，我也跟神祷告说，盼望我跟我的弟兄可以一起在永和礼拜堂退休哈。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活到65岁，对不对？好，那个还是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嘛。好，那我们要活到65岁。好，第二个，我们要侍奉有见证，教会才会留我们嘛。对不对啊？如果侍奉的不是太理想的话，弟兄姐妹也不接纳的话，我们大概也很难在那里退休吧。好，那所以呢，就这要至少两个条件：第一个，我必须要活到65岁；第二个，我必须弟兄姐妹接纳。转眼之间，我的弟兄已经退休3年了，他已经退休3年了。好，那虽然我现在在学校服侍啊，当然还是在这个教会，我还是师母啊。好快哦，30年过去了，我们也退休了。神也成全了我的祷告，我心中的盼望了，我倒没有跟谁讲，我心中的一个盼望啊，上帝也成全，啊也成全，啊那啊老师母安然见主，啊安然见主，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不定的，我们心中可以有盼望，可以祷告，但是决定权在神的手里，啊神的有恩典，神有怜悯，或者神有在我们人生的一个计划，他就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的，然后呢来跟随他的脚踪。跟随他脚踪，但是人一定总要走上舞台嘛。好，人一定是要离开这个世上，因为这世界非我家。好，所以我说我们要飞到美国去，要特别参加他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啊，一定要做的事情。当然心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怀念，又有太多的一个回忆哈，回忆。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就像各位一样，好，我们在教会里过教会生活，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共同的一个生活啊啊。也许一段时间以后你回头看，好，然后有很多的回忆，好，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连结。好，那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活在今生呢，我们就要操练忠心。好，在9到12节，好，那耶稣就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们还可以把你接到永恒里，这是什么意思？好，这地方把一个不义的钱财跟不义的管家放在一起说。好，钱财基本上来讲应该就是中性的嘛。为什么说钱财是不义的钱财？难道我们是非法的钱财？不是这样。好，因为钱财跟管家放在一起讲，两个都加上一个不义。好，所以一个平行句。好，不义的管家就是今世之子。啊，当然，这个耶稣就是说，这个今世之子他要比这个光明之子要来的聪明，因为这个管家为自己后路做打算。啊，那 唯一的管家就是金氏之子。好，那所以唯一的钱财就是金氏的钱财，就是指的这样的意思。那马门就是今天的金句讲的马门，马门它是一个亚兰语，就是耶稣当时所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好，好，那就是钱的意思，钱财的意思。本来这个马门其实它就是一个倚靠，但你倚靠什么呢？倚靠钱啊，它就叫马门。好，那就这个钱财其实它衍生指的是一切没有办法带到永恒的事物都可以用这个马门啊来做一个代替，好，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用这个钱财来结交朋友，就是这个管家他为他将来做打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也可以指的周济穷人的实际的行动啊，就是用这个金钱来做一个帮助一个词汇的事情，来周济穷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然后就可以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那意思就是你可以进到神的国。难道用一些善行啊，这个捐点钱啊，他就可以进到永恒里面去嘛？那当然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人在周济的时候，他的动机跟他的心态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地方的我们晓得说，基督徒的一个啊，或者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周济，他要跟信心跟顺服连在一起。好，所以周济穷人，他当然是一种善行，但他不仅是一种善行。它是一种讨神喜悦、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个信心，因为你把你的东西给了别人，那你自己还有吗？你自己会不会不够呢？如果你没有这样信心，你就给不出去啊。好，所以我们是相信施比受更有福，然后我们给出去，我们也不会少。我们相信神悦纳，我们也相信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你的奉献就是甘心乐意，那这是一个信心。然后呢，神的旨意也是让我们去帮助别人的，补别人的缺乏，做一个彼此爱心的一个关顾，所以这也是一个顺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周济，它不只是一个捐钱啦，或者是捐米啦，或者修桥补路啦，它不只是这样的一个所谓词汇的事，因为其他宗教信仰也有很多词汇的事情。但是基督徒的一个帮助，一个周济，他所带出的，你从心里面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沽名钓誉，不是要博得一个大善人的美称，不是这样，而是真正的愿意施比受更有福，而且也真正相信我给出去我也不会少啊，这是一个顺服，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好，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也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从不能住的地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接下去哈。好，从今生到永恒，就会发现这个整个思想它就不只是停在这个管家事上。在十到十二节，甚至最后的十三节，你会发现从一个耶稣从一个管理钱财这个小事上，然后进到一个管理真实的钱财的大事上，也就是钱财指的是今生的所有的事情。那在今生的事物的这个观点上，转到一个永恒的神的一个国度的一切的丰盛，还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然后耶稣就期许了，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管家，就脱离了那个不义的管家的那个思想，然后进到更宽阔更宏观的一个角度里面，那耶稣就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和管家，把主人所托付我们的妥善的使用，然后等候主人，等候主人回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交账。好，我们就可以跟他交账。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分享。好，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好，现在我们就晓得说，我们都是管家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管家。那不管是属世的这个财务的这个，从神眼光看来这是一个小事啊，或者说属灵的事物，从神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大事。那地上的小事还是要忠心嘛？啊，钱财不能滥用，也不能乱用啊，还是要忠心嘛？好，然后呢，属天的属灵的事，那更要尽忠，更要尽心的去预备。好，今天我们的主席是第一次做主席，我们应该给他 给他鼓励。很认真，很认真的一个年轻人，教会的一个新生代，那可以来参与服事，那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欢喜的。我们会看到，我刚刚注意到他很多夹子夹在他的诗本上这里那里，就很认真的在做每一件事，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好，我们要为所有年轻人都要希望能够投入一个侍奉。好，不是有听到一个笑话吗？有个商人呢，他每天他做生意很晚，回家以后他都在数钞票嘛，他要把今天的账归账嘛。礼拜六晚上他也在教会有服事了。好，那在礼拜六晚上回家很晚的话，数钱数钞票，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还是领会的哈，然后他又来不及预备了哈，然后还迟到了哈，起晚了迟到了，所以当着教会拿起那个报告本子就冲到台上了哈，然后也要读经嘛，对不对哈？然后打开，然后就说弟兄姐妹，请大家一起分到哈，10篇129.5元。十篇129.5元，因为昨天晚上数钱数了很多，然后就睡觉，一早起来，头发都还昏着呢，冲到教会里面，那所以可能十篇一百九十五篇，它变成几块几毛。那当然这个就是没有好好预备，但应该不算是一个忠心管家，应该不忠心，对不对？就是好好预备，但是一个笑话，我们希望千万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哈。好，那。但事实上我们所承担的是一个管家的职分，管家的职分，我再说绝对不只是同工跟牧者，而是每一个人，从小至于我们管理自己的家，我们管理自己的生活，我们管理自己的财务，我们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管理跟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很重要，我们管理教会，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要等候主再来要交账，这些事情无论属世的或者是属灵的，那都要忠心，都要忠心。那我们会看到哥林多前书，刚刚我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只是这个地方执事不是长老执事那个头衔，这个执事指的是仆人，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管家当然应该要恩赐啦，又要这样又要那样，但是如果说没有忠心呢，其他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徒然，都是徒然。好，那我们看第三个部分，活在今生呢，我们要专一的侍奉。活在今生享永恒，活在今生操练忠心，然后活在今生呢，圣经告诉我们要专一的侍奉。刚刚我们读了经句，读了两遍，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误这个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好，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财务，但我们不能把这个钱财当作我们的偶像，因为你侍奉谁就是拜谁。好， 你拜金钱，你就是侍奉金钱。好，那所以这地方有一个不能并存的价值观跟侍奉观，这是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管理，善于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但我们不是把整个的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偶像，把它看得比神都大。好，圣经讲到说我们的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好，所以对钱财的观念跟运用代表我们依赖跟侍奉的对象。你依赖金钱，你去就等于是什么呢？就去侍奉这个金钱，去拜了这个金钱。好，那我们依靠神，我们就来侍奉神，我们就来敬拜神。好，所以在神跟马门，也就是属神的事跟属世的财务，当然财务包含的所有一切属世的事，不能够脚踏两条船，这圣经非常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的一个侍奉观。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都是上帝给我们，所以他不是要把我们所有的夺走，如果他不喜欢我们拥有，然后他又给我们，不是很怪吗？所以他给我们的一切是让我们管理，他也不会把我们夺走，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上帝说我就看不顺眼，你觉得他重要我就把他拿走，上帝没有这样，上帝不是这样，上帝很爱我们，很慈爱的，他给我们够用的，他也甚至于他把我们不配不该的，然后事实上他也爱着我们，所以他还给我们更多，可是我们不能只存在这个地方，不是这样。所以上帝很清楚的给了我们，他也不是要把我们给了夺走，但是呢他要看到我们是好好的在使用着他所给我们的一切。那我们也非常清楚知道，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只有敬拜一个神，只有一位主， 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是我们侍奉的对象，所以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有一句话说，耶稣如果不是我们全部的主，他就根本就不是主。他如果不是我们全部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因为你有一个部分还你自己做主，你怎么又叫他是主呢？他只是部分的主，那他就不是真的主。如果我们是称他是主的话，他应该是我们全部的主。这是一个心态，有的时候我们交给他又拿回来，有的时候我们又信心小了，然后我们又觉得他可能管不好，我来管一下。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拉扯，但是那也是一种试炼试验，那也是一种考验，那也是一种让我们去自省我们现今的光景是什么，然后我们又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一生所走的这个路，我们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行，有的时候会稍微往后退，自己真的很软弱，有的时候站住好久没往前，但是主还是盼望我们继续往前，主还是盼望我们一生都来亦步亦趋的跟着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不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够谨慎用神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圣灵就提醒我们，然后我们就再到主面前求主来带领。所以生命的过程是这样，没有人永远是常胜军，没有人永远在属灵的高峰，没有人说我全部都做到了，没有，我们很多都没有做到，但是我们一个心就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回应，你告诉我的是我软弱，但是我愿意回应，求你给我力量帮助我。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是在往前走的，你没有停，你也没有退。当你有个心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在往前走。但是价值观很重要，清楚的价值观很重要。那这个价值观里面有信靠，有顺服，信得过他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者。那个金钱代表的世界没有办法使我们满足，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心里有个空，那个空除了主自己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所以当主填满了我们的心的时候，那这世界的东西没有办法使我们满足。你有了还要想有，你要了还想要，这个就是不满足。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那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当我们有这个思想的时候，就已经堵住了、挡住了很多的试探。就是不出于神的，我们就不会想碰。不合神心意的，我们知道那是得罪神的，我们就跟他拒绝。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主里了，我要的是从神而来。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其实是在今天这篇信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生哪有永恒长呢？所以活在这个短暂的今生，就要思想永恒的事物，就要思想永恒的事物。这个不义的管家得他主人的称赞，是因为他为后路着想，他有一个危机感，他带出一个行动力。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对神有回应，然后有一些反思，然后看见这一段的时候呢，晓得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今生跟永恒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个清清楚楚的一个抉择，然后我们也愿意忠心的做忠心管家，然后知道耶稣是我们一生跟随的侍奉的对象，然后我们有聪明，这个真正的聪明跟智慧是从认识耶和华而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你依然存留我们的性命到今天，为的是你在我们每个人，也就是每一个你的儿女的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求主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你让我们存留在世上的目的和心意，和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而行。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求祝福，我们为着我们当中还有不太认识你的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来祷告。谢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今生跟永恒的事，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这世界不是永存之所，让我们更羡慕知道当我们走向舞台之后，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们谢谢王院长给我们的正道，今生哪有永恒长，我们寄居在这个帐篷当中，就是要为永恒的将来做打算。我们以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谢谢你能够借此来提醒我们，为永恒准备才是最重要的。求求你让我们能够时常有一颗敬虔并且忠心的心，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结出果子来，将一切的荣耀统归于你。感谢赞美主耶稣，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接下来的时间是报告。请问今天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吗？感谢主，今天都是老 面的。那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由黄文豪弟兄带领我们来查经。那下周的成人主日学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由玛丽师母来带领我们查经。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教会的事物，就是请为九月十号下午一点半的儿主会议以及儿主同工们祷告，求主赐爱心力量智慧与同工们。然后特为教会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教会之祷告会祷告，求主眺望祷告的灵，兴起弟兄姐妹带祷与守望的心，然后并且为各团契各小组带祷及守望祷告，求主纪念垂听看顾保守。也请为翁年淑清老姐妹因年老生活住院诊疗，求上帝安排，求上帝帮助安慰医治，并赐平安及力量与智慧与这个家庭。然后请为庞国正弟兄与祝友顺姐妹九月下旬赴美与儿女团聚，约于十一月中旬前返台，求神保守期间进出平安及凡事顺利，更愿主拣选恩待这个家庭。请为胡权弟兄的太太陈月冠女士出院返家休养中，感谢主求神医治拣选祷告，如弟兄所愿能与妻子同盟主恩，一同敬拜赞美神。为曹美惠教士因气喘心脏功能状况不佳身体不适，近日于家中休息，目前需安静休养回复。曹李玉之姐妹，也就是曹美惠教士母亲，术后之休养回复，感谢神扶持安慰并赐力量与恩典与老姐妹及家人，还有许多在病痛软弱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在这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因为身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还有遭遇困难的，不管是有在周报上或是没有在周报上的，求你都能够看顾纪念，求你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罪孽，帮助我们悔改，并且也求你能够医治并且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安慰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更加的经历到你，能够更加的将荣耀归于你。感谢赞美主耶稣，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现在是堂议会的时间，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邓景芳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在八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还有上一个主日下午，我们都有开执事会，那就把我们讨论的事情给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三十周年庆，已经是在八月六号完成了。那真的是这次非常感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真的是出钱出力啊，然后。所以大家都能够享受很丰富的爱宴，还有交通，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那我们的预算是22,000元，我们支出是21,971元，差不多刚刚好打够了。那当然，这因为最主要，其中我们有订马克杯，花了13,200元。那我们另外还有就是为这个周年庆的奉献是有36,610元。所以其实是，就是非常的丰盛。那大家是都很享受，那可是还是 因为我们场地是比较小，那同时要进行很多的事情，所以在爱宴的时候还有照那个合照的时候，那就是其实是蛮混乱的。那我们就是我们会希望以后还能够再掌控的更好一点。那另外一项就是说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们就是年底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哈，就我们明年有三位新的执事，庞国正弟兄、康才元姐妹，还有沈佩珊姐妹，那他们的任期是三年，是107年到109年，那因为今年，有两位执事，就是因为各样的原因，就是要提早结束他们的服事，所以那这三位新的执事也非常的乐意提早开始服事，所以他们就从八月底就已经正式成为我们就是执事的一员哈。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服事。小教会的话，事工很多，那做事的人并不见得太够，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愿意非常愿意出来服事。那还有一项就是有关于秋静的培灵会，在这个教会从我来了以后，就我所知道，我们没有所谓就我认知上的培灵会，就是从就是分别为圣，把时间分出来，然后几乎都是在主的话语上扎根哈。那我们教会一般就是办像郊游啊，换讲退休会的话，其实也是很少一点点的那种，跟一般我所认知的培灵会都不一样。那我们其实蛮渴望说有这样子。那今年本来是想要办，可是因为筹划的有点晚了，所以就太仓促，那场地跟讲员这些就不是很好安排，所以我们计划是说我们把草案拟好，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可以办真的就是所谓的培灵会，因为就我所知道，有蛮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子的培灵会，那我实在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啊。然后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做到。那再来就是有关于月历的订购，那我们决定还是跟橄榄华轩订购，就是我们最近很多年来都是跟着他们订购，那我们明年还是一样，还是会还向他们订购。那另外有一项就是最近可能大家也知道一下，就是我们教会就是在接待方面牧师是做得非常好，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人会跑来，那有的时候那些人讲话有一点或者是有醉酒啊或什么之类来的话，就是大部分的像姐妹的话其实觉得蛮不就是有点害怕，那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假如说是姊妹们在这边聚会的话，那你们要愿意的话就把大门就关上，那实在看到不太熟悉的人就不要开。然后那有的那有一些人他们跑来会说哎，我没有饭吃，我需要吃饭或什么的话，那我们现在有跟那个 7-Eleven 合作，那我们有放一些钱在那边，我们会提供爱心便当，那牧师认可的话，牧师就会给他们一个名片，然后他们可以去那边去拿便当，那我们不给钱，我们给他们就是你肚子饿，我们给你东西吃，我们提供这些东西这样子。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上周有讨论到，那刚才王院长也有在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大家都是神的管家，我们都是管家，我们在得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那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有所服事。那我们是希望把教会的一些服事的项目、服事的类别哈，那就开放给有心服事的弟兄姐妹，像制饼，就是第一个主日拨饼的那个饼哈，像制饼，还有招待，还有影音，还有奉献，这些方面我们都开放给有心服事的弟兄姐妹。那如果你有心服事的话，那请跟牧师或我联络，那我们再安排。你不用担心说你不会，比如说影音，你说哎呀我不太会电脑，我们所要求的是需要的人是能够很专心的人， 因为这个人主要是跟领会配合，你能够那些很多的细节其实都可以教得会，你 不要真正很懂的电脑，那你只要有心愿意服侍，然后就是我们都会教你，不用担心说你不会，那只要真的就是求就是愿意是服侍的心哈，那我们把这些都会开放给大家，那希望大家都有一共一起来在教会各样事工上面都能够有所服侍。那报告到这结束。